天生追风雨，明天就不明后，地位推一半，就运河获唔通。以四句经文就系拣阿罗律陀尊者所观嘅眼根，非是不机入道嘅方便。我话见性就追动缘，见性追缘系动缘照了前景，但系只能明前就不能明后啊！我话明前就不明后，咁啊四位就批一半啊。於呢個東南、西南、東北、西北四國之中呢，就係批咗一半，即只見前個二國，不見後個二國啊，咁就變成不圓。個雲河個鑊唔通咧，雲河以此不圓嘅變性啊，係為本修因，咁啊欲想得到呢個圓通常果咧，個地色。就出物空，佢現前就無交氣，之離就死絕立，雲河獲如空，只就係揀盤佛家尊者所觀嘅地根啊，非是當機下手嘅方便，佢話地色係出入空，就係話地嘅功能可以通於呢個出入，但係現前。就無交氣啊！因為地積出咗之後，要停一停，先至再可以吸入。咁啊，呢個地積吸入咗之後啊，佢要停一停啊，先至可以再出積。咁啊，呢個地積啊，個呼吸在呢個一出一入之間，咁啊，中間就有所隔斷而不能相續。我話現前就無交氣啊，咁啊屬於咧係不陽，亦都咧係不圓。但知嚟就死絕入，知咧就係不知，所謂出氣一知，以共吸氣一知。咁啊離就係離開啊，死者就係不也，但係話出息以共入息啊，係分開隔離，不能互現，就係入。知之時不能接呢個出之啊，出之之時不能接呢個入之。咁啊，雖然佢係通啦，但係不圓不常啊，個雲河獲唔通咧，係點可以以呢個不圓不常為本修因啊？咁啊，欲獲咪圓通常果啦。咁啊，必須是入無邊。是因未就心觉了，未忘就了无有啊！云何获圆通？此就系简招凡多提尊者所观嘅摄色啊，非是当机下手嘅方便。佢话摄非是入无边，呢、这个摄入唔系话无边而有嘅，就因未就心觉了，要因为有呢个外境嘅未尘。咁然後先至可以顯示呢個自身嘅了知之力，或因未生覺了。咁未忘就了無有啊！若是未曾呢、這個未曾係滅咗啦，冇咗外境呢、這個未曾，咁呢個自身嘅知覺性亦都滅，亦都無所有，係不可得啊！咁啊，佢就未忘呢、這個了知之性啊！而都無所有，咁啊，説明呢個切根啊係真滅無啊，個雲河就獲唔通咧，點可以用此真滅無常嘅切根啊，係為本修因，你欲想得到呢個圓通常之果咧？佢話真如所出堂，各非嘅圓各觀，乃量就不明會，雲河就獲唔通，只就係簡。不離婆婆初尊者所觀嘅身根，就唔係阿難入道嘅方便。佢話身與所觸同，就係話身根與所觸之塵咧，就係相同。咁啊，點樣係相同咧？佢話各非就圓各觀啊， 因为出尘要身根先至可以显现，身根亦要呢个出尘先至显现，所以身根以共出尘啊，同时系生灭法。咁啊，能觉嘅身根以共所出呢个出尘啊，各有间断，不能够断一切时事啊。佢话各非咧系呢个圆各观，即系身根不能断一切时事啦。咁啊，属于不嘅，亦都系不圆啊。艾量就不灵会身根嘅边缘，同埋呢个出尘嘅艾量啊，就唔能够咧系明明嚟到相会噶。咁啊，一定咧要呢个出尘出到啦。咁啊，先至有呢个身根离开呢个畜尘啊，就冇咗呢个身根可得，就唔同呢个耳根啦。闻声之时啊，唔单话闻尘，亦都可以能闻咧远处嘅音声。咁啊，属于咧系不言，亦都系不常。个云何莫言他？咁啊，点可以用此个不？圆不常嘅身根，个为父修因，欲想得到呢个圆空常果啦。佢话知根就杂念之，杂念就终无见啊，想念不可脱，云何就获圆通？此就系假追菩提所观嘅二根啊，唔系当机入道下手嘅方便。佢话知根杂念之。咁啊，知根就必然系意根了结嘅功能。咁佢常常咧就系圆呢个法尘啦。咁啊，此个意根属于恒审思量啊，无有时刻止息，所以叫做杂念之。佢话杂念嘅真无边啊，呢个杂念之嘅意根。是终不能见此的暂时而已之本性。为什么呢？他说想念就不可脱啊。那么行者一定要先修定，然后发慧，先至可以断惑入理。他说云何就惑不通呢？就是说现今这个意根他妄想杂念不脱，就不能成定啦，怎可以能够发生智慧，转或入理而得正圆通？就即见杂三和，是本清非相，自体先无定，云何获圆通？就心问顿十方，生于大因力，初心不能入，云何获圆通？个地上本田机，只令摄心事事成心所事，云何获圆通？个说法弄音文就开以先正者名句嘅非无漏啊，云何获圆通？一时间时犯但缩身，非身无所通，个圆非欠一切，云何获圆通？个神通本足因个何关发分别，念言非离物。云何获圆通？咁啊，此大段经文咧，系属于简非嘅第三科，名为简六识，就系简去呢个六种色心，非是当机下手个方便，所以名为叫做简六识。即见杂三和，结本清非相，自体先无定，云何获圆通？以四句经文就是赞舍利弗尊者所观的眼色啊，就非是当机入道下手的方便。就即见十三和，即见即是这个眼色。那么眼色由内的眼根以共外的色尘啊，二者和合先至有，那么就是十三和啊，集于这个内根外尘啊，然后先至有呢个眼色，咁啊佢就集埋咧，先至成为三和。咁话结本就天星相啊，物究其真本，系了不可得。 所以青云的飞上这个真尘和合，便是有此眼色啊，冇呢个真尘和合啦、啊，咁啊何来有呢个眼色啦、啊？咁啊佢就设置个根本，称佢为叫做飞上啊，系不可得。咁啊自体呢个先无定，咁啊眼色嘅原因，真尘和合方有，离真尘则无啊，系不可得。咁啊呢个眼色嘅自体咧。就是无一定啊，嗱咁啊无一定就唔系常住啊，俗语无常，个云何就莫言通啦？云何以天无常呢个眼色系为本修因？你欲想获得呢个圆通常果啊？啊，今闻洞察通，生于嘅大因力，初心就不能入啦，个云何就莫言通？此就系简。普贤大士所观呢个意识，唔系当机入道下手嘅方便。我话心闻系洞察光，心闻即是咧系意识。咁啊，意识咧同呢个耳身嘅功能啊，可以洞听十方一切音声。咁啊，十方虚即苦啊，就十字就一字闻。咁啊，就个心闻洞十方。个增于个大因力，嗱咁啊，普贤菩萨呢个耳识圆通咧，就系增于呢个大因缘之力，就系由过去九修菩萨行啊，而得以进入。我话初心就不能入啊，初发心之人对此呢个十心圆通嘅境界咧，就唔能够得入。个云河就获圆通啦，点可以用此甚深境界为初心修习而为本修因啊？你欲想得到呢个圆通常果啦，我话地色实本前机，只令实摄心住，自性嘅心所住啊，个云河获圆通，此就系简难陀先者所观嘅地仙法啊！非是当机入道的下手方便，他说地色是本田机难陀先者，因为个心善念啊，所以佛就教他观这个地仙法，直此用功来修摄他这个妄心妄念，那是属于一时啊权巧的方法。他说地色呢本田机嘅指令接心住啊，只可以令佢修止观止嘅地仙法，能够修摄呢个善念之心，令佢安住咧定下嚟，令佢呢个妄心啊不起。我话指令就接心住，佢话自性嘅心所住啊，若是佢观久静静，咁啊呢个心就安住不散。嗱，咁啊，由於呢個心安住不散，呢、這個心咧就有所住啊。咁啊，既然有所住，就屬於偏局。偏局咧就即係不圓啊。佢雲何就獲圓通咧？雲何以此不圓個地色啊？為本修因，你欲想得到呢個圓通常果咧，佢話説法就弄音文。开悟的先成者，明慧的非无漏，云何获圆通？以四句经文就是简富流罗先者所观的色识啊，唔系当机入道下手个方便。佢话说法就是弄音文，凡系说法者都是观弄呢个音声文字。咁啊，若是未曾正果啦。咁啊，依呢个第一二帝就全不相干啦。话说法弄音文，开悟嘅先成者，嗱咁就富流罗先者，佢本是系大菩萨再来，所以旷劫以来能够先说悟空，深达实相。咁啊，如是境界咧，久远以来已经系开悟啊，唔系因为今日。呢个说法开悟成阿罗汉，我话开悟咧系属于先成者啊，佢久远以来 早已开悟，他名居就非无漏啊，名是文居都是属于真法，非是无漏境。个云何就获唔通啦？点可以以之真业有漏说法之音声为本修因啊？而后呢个圆通常果咧，个话时化散即真，个非真就无所出，言非遍一切啊，都云何获圆通？只就系拣优阿弥尊者所观嘅真迹，即入到下手嘅方便。嗰個時化就散足真，嗱咁啊時界令佢不凡，但係咧約束呢個真，嗱咁我哋有心先至時界嚟到約束佢啊，令佢唔好犯戒啊，嗱咁啊若是無心啦，就邊是有所束啊？佢話非心就無所束，即係有心，我哋時界約束佢。唔好啦，佢犯法啦。咁啊，若是冇身啦，當然就無所束咯喎。佢話言非就騙一切啊，只得身色，乃是身根同埋呢個畜塵和合而有啊，離開咗身塵，何來呢個身色可得啊？咁啊，説明呢個色屬於呢個身業無常之法。佢話言非就騙一切。个云何获唔通啊？点可以以此无常生灭嘅真色去为本修因啊？你欲想获得呢个圆通常果啊？个神通嘅本足因，何关嘅法分别，念缘嘅别离物啊？云何就获唔通？只就系拣六字连尊者所观嘅意识，就唔系当机入道嘅方便，个话神通。就本宿因啊，就说明目见连尊者嘅神通，唔系观呢个意识而得嘅，佢就何关就发生别啊？就系由于呢个宿因修呢个广大功德而得此个神通。嗱，咁嘅意识既然以分别法尘为功能，咁啊离法尘则无意识啊。属于因法行，然后先至有分别。咁啊，目连尊者嘅神通啦，就非是关系呢个意识而有嘅。佢话何关系法分别？个念缘就非离物啦，同埋意识分别法行之时，佢未曾离开呢个所缘之境，咁就变成爱有缘之心，爱系有所缘之境啊。咁就叫做念缘，就非无物，个云何就获圆通呢？嗱，意识乐系依根，乐系依尘，咁啊离开根尘啊，何来嘅意识？咁啊呢个意识咧就属于生灭无常咯。嗱，若是话念缘系非离物啦，咁啊属于局一处而不圆，咁啊现在。怎可以用此不圆不常这个意识啊为本修因，你欲想得到这个圆通常果呢，就云何获唔通？他若以地性观就之外非通达，他有为非正性，云何获圆通？他若以水性观想念非真实，就如如非觉观，云何获圆通？他若以火性观念有非真力非初心方便，都云何获圆通？他若以风性观动静非无对对非无相觉，云何获圆通？他若以空性观分顿先非觉无二菩提，云何获圆通？他若以色性观观色非常自然心乃虚妄，云何获圆通？佢施行嘅事务上，念性嘅原生灭，因果就今时咁，云何获圆通？以一段嘅经文就系属于简非嘅第四科啊，名为佢嘅简七大，就系简呢个七大法，唔系当机阿难啊入手嘅方便。佢若以地性观，天外就是通达。 有為的非正性啊，都雲何獲唔通？以四句經文就係講慈地菩薩所觀嘅地界，就唔係當機入地嘅方便。佢話若以地性觀，若果以呢個地性為呢個所觀境，就之外非空法啦。咁啊，地性屬於堅固障礙，唔係空法嘅。佢有為嘅非正性啊，嗱咁啊，地性屬於呢個有為法，就唔係個聖人啊所證呢個圓通性。個雲何莫圓通呢？嗱，地性必是有為法，咁啊屬於無常。若要話之外非通法，咁啊非通法就不如。咁啊，現在點可以用此不圓不常嘅地界啊？係為點修因欲獲呢個如來嘅圓通成果呢？咁啊，若水性觀想念就非真實，然而就非覺觀啊，係雲何就獲唔通？此就係假月光慈子所觀呢個水大啊，就唔係當機入道嘅方便。佢話若以水性觀，你若果用呢個水性係為呢個所觀境，個想念就非真實啊！咁我哋到呢個水觀之時，從下嘅視廣就係由呢個妄想心啊念而成，非是現成呢個真實之境啊！咁就叫做想念，非是係真實。佢如嘅非覺觀就如不動之理，非是假想念覺觀如不成，佢雲何就獲圓通啊？欲想從呢個想念覺觀而成，咁啊成為生滅。咁啊雲何以此嘅生滅無常嘅水觀啊，係為本修因？你欲想不成呢個不生滅嘅圓通成果咧？佢若以火性觀，佢現有就非真離，非初心方便啊，就雲何獲圓通？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咧，就係簡烏初失摩先者所觀呢個火大，唔係當機入道嘅方便。佢話若以火性觀啊，若果話以呢個火性為呢個所觀境，就現有就非真離。咁啊，烏初失摩先者咧，因為呢個欲言嘅煩惱相托，所以厭呢個有為法，就唔係呢個真如離過自非而以道斷嘅真正。話厭有非是係真離，個非初心方便啦。咁啊，而是作觀啦，亦都唔係初心人入道嘅方便。佢就雲何獲圓通啊？你點可以用此有為嘅火大為所觀境啊？你欲想得到無為呢個圓通常果咧？佢若以正性觀，動直就非無對啊，對非都無上過，雲何就獲圓通？此就簡琉璃光菩薩所觀個風大啊，就唔係當機入道個方便。佢話若以風性觀，如果話以呢個風性啊為呢個所觀境，個動靜就非無對啊。嗱，風就係搖動嘅，咁啊搖動之風咧就係乃對呢個靜境，然後先至説呢個搖動。咁啊離開呢個靜啊，咁啊，亦都無動可得，乃係對待法啦。絕對咧就唔係呢個絕待之法，所以話動靜就非無對啦。佢話對非就無上光，咁啊，既然有所對待，當然就唔係呢個無對待，就無上菩提覺道。個雲何就獲唔通啊？雲何之處？對正接動的風大是雲本修因，那麼欲獲絕對不生不滅的圓通常果呢？ 被若以空性观分顿的知非觉无觉的二菩提云何就获圆通呢？此就是讲虚空众菩萨所观的空大，非是系当机入道嘅方便，佢话若以空性观，若果话以呢个空性为所观境，分顿就先非觉啦。嗱，虚空无光，咁啊叫做分啦。嗱，虚空无思觉，咁啊叫做动啦。虚空本是幻尘，咁啊既然属于幻尘啦，当然系无思觉啦，个分顿。就先飛過，他無多四二菩提啊，咁啊無知覺個虛空，與呢個菩提嘅妙光咧係完全不同。他雲何就獲圓通啊？點可以用天幻盡無知個空大為本修因啊？欲想證入啊，呢個靈覺菩提嘅圓通常果咧，佢若以即正觀。觀色就非常住啊，真就乃虛妄，雲何就獲圓通？此就係假彌勒菩薩啦，所修嘅唯識觀，非是係當機入道嘅方便。我話若以識正觀，嗱咁啊法識都係屬於呢個因緣所生法啦。例如話眼識、九耳生、耳識。就為同法，咁啊，通通咧屬於呢個因緣所生法。佢話觀色就非常住，嗱咁啊，法色既然係從呢個因緣所生法，當然就唔係常住不動之法咯喎。佢話觀色就非常住，個全心就乃虛妄啊。嗱咁啊，既然八種色。都是因緣所生法，不是常住。那你全心來的起觀，當然屬於虛妄啊，就不是如如直接的覺觀。他雲何就獲圓通啊？雲何以此無常的唯識觀為本修因啊？欲獲這個如來不生不滅的圓通常果呢？不諸行的事無常念正的原生业啊，因果就今时咁，同云何获圆通？此就系跟大势至菩萨呢、这个念佛圆通啊，非是当机入道嘅方便。佢话诸行就事无常，咁啊点样佢哋行事无常咧？例如我哋念佛之时，咁啊念佛呢个念头啊，不念前句就唔同后一句啊。念后句就唔同呢个前句，所以属于咧系诸行啊，系无常。我话念经就原生灭，念佛呢个念经本来就系生灭。咁啊，既然系生灭啊，就点可以证呢个生常不生灭之果咧？咁啊，就系因与动果啊，现今系时咁。但是大势至菩萨自己讲啊，以念佛心就入无生忍，就以呢个无常之因系感呢个生常之果咧，咁啊亦都系成为啊系因果时感咯喎。咁啊，其实大势至菩萨系从有念入无念啊，无念亦无，进入呢个无生法忍。但是初時仍然以呢個生滅之念佛心為因，咁啊，然後咧先至證入無念，咁啊，如是行啊，大勢至菩薩就可以初心咧就唔容易啊，個雲何就獲圓通？點可以用此呢個生滅無常嘅念佛心啊，欲著求證啊，呢個不生滅咁？不生滅呢個圓通常果啦，佢話我今嘅白世尊佛出娑婆界，此方真教體個清淨個陰文係欲取三摩提實現文中入啦。嗱咁啊，以上就係揀去二十四法，或者咧係通而不言， 或者圆而不像啊，都唔系当机咧入道嘅方便。嗱，咁啊，向下咧就系、是、特别，就系属呢个耳门圆通，因为具足耳门通常三身佛啊，就足可以为当机安难。与当时的法要初心大众啊，以及这个娑婆世界末世的修行者，都可以依此这个具足与通常三真实的文性啊，为这个入道的方便。所以其中六句经文呢，就是正为显方便门的第二科，名为的就显示，就是显示观音菩萨所修这个耳门圆通啊，正是阿难入道的方便。因为阿难多闻第一啊，咁啊一向循经流转，所以佛就教佢反闻自证啊，欲其就路还家，不必改途换切啊。咁啊又分为七科，现在初一科法明指导入道所宜。就是说呢，泛泛这样这么说下讲下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，如果他想入这个菩提道呢，他所应当就是要依这个文性而修。就说我今十八世尊，那么文殊菩萨讲啊，就说我现今呢品法依法，就出娑婆界。梵语这个娑婆，中国话就堪忍啊，就话此土众生苦恼甚多，但嗰啲众生咧都唔能够忍受啊，佢冇求呢个出离之心，而唔能够忍受众苦嘅逼迫，咁啊叫做堪忍。咁啊现在嘅佛出于此个娑婆世界嚟到化度众生。他说此方真教体就清净的在音文啊，此方就是指的娑婆世界，真正的教体呢清净在于这个音文。教就是利生的方便，属于化的权言。有些国土以这个天衣作佛事啊，咁啊，亦有啲国土以呢个香饭作佛事，咁啊，亦有啲国土咧系以呢个光明作佛事。咁啊，现在我哋处个娑婆世界啊，就系以呢个音声嚟到作佛事，所以话此方真教体清净咧，在于呢个音文。咁啊，现在欲令众生得到解脱。离这个生死苦，得正这个出世涅槃乐啊，就是端赖这个音声，是令其得闻。那么意思就是说呢，闻了这个说法音声之后，同时呢就反闻自性啊，那就可以得正圆通啊。因为此土的众生于六根之中，其他的五根呢比较暗顺啊，唯有这个耳根呢是最为猛利啊，所以应该呢就以这个耳门呢为初心下手的方便。因为向下文中所讲啊，这个耳门呢是具足圆通常三真实之故，就是欲取三摩提都实以文中入啊，就话有事出尘之事，你欲想得到正入三摩禅定啊，成就呢个首莲王妙定，成就无上菩提，咁啊应该要依个文正中而入，即系上嘅所谓初于文中，就入流亡所啊，乃至不言超越，第二出世间，咁啊越色向啊。所謂反問文字經啊，以個玄文就語經帖，咁啊既然玄文語經帖啦，咁啊就是真塵貼帖啦。 咁啊，從此反觀自心咧，咁就可以斷煩惱，得正菩提。不過離苦得解脱，就能得觀世音，依行加劫中入離行十國，得大自在力，無畏思眾生。咁妙音就觀世音，梵音就海潮音，救度即安寧，就出世都獲常住。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就係顯示嘅第二科，名嘅就離苦得樂人法。嗱，離苦得樂之人係邊一位？就係觀世音菩薩。嗱，咁啊，離苦得樂之法啊，屬於乜嘢法咧？就係呢個語門圓通。咁就名為佢哋離苦得樂人法。佢離苦得解脱，咁啊，通於自他。例如《心經》，我開張則節啊，佢話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就照得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難。咁啊，由於觀音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就可以同時啊，盡斷呢個五蕴煩惱，脱離一切嘅生死苦難，所以就宣稱佢為觀自在啊！啊，因為五蕴煩惱盡。苦厄亦都盡，咁啊煩惱斷盡，咁啊生死苦厄斷盡啦，咁當然正無上菩提啦，咁啊到此咧就身心輕安啊，咁啊自在無礙，亦都大用無邊，所以尊稱佢為觀自在菩薩。嗱，咁啊此經則説個不如超越啊，世出世間，咁啊能夠連二種生死苦。得呢個真常解脱樂，咁就名為佢就離苦，就得到解脱，係若呢個自離呢一方面嚟講嘅，佢話良哉就觀世音啊，咁就説呢個自性之實，咁啊説明觀音菩薩啦，依呢個耳門圓通修實，得到反文自性啊，證到呢個圓通常。三真實係無上菩提果。嗱，咁啊，若是話説應以佛身得道者，即以佛身而為説法；乃至應以八部身得道者啊，係咪即以八部身而為説法？總令一切眾生離苦得樂，咁就屬於化他嘅權實。嗱，若是現九界身，明為佢就化他之權啊。若是現佛界身咧，就名為佢就化他之實，所以叫做良哉，係觀世音啊，決定自行以共化他，所謂定階得階滅，決定菩薩修行係一生取飯啊，難能可貴，咁啊讚言咧，佢就良哉啦。第二行加結晶，就入微塵佛國。嗱，咁啊，既然依呢個耳根圓通，修行成無上道，咁啊，自此從體起用啊，我話依呢個行沙劫之中啦，去入呢個微塵十國波羅嚟到度眾生，所以依行沙劫中就係自行啊入微塵國土就係還天，咁啊總名菩薩啦，咁啊教化眾生嘅時節。就得大自在力，但系凡有所作，皆得成就。咁啊，点解会如此咧？咁啊，完全系依呢个文性啊，去修行，由反文自性而得正圆通，所以个象合诸佛啊，本念觉得系与佛如来同一时力，能够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，就以知众生。同一悲仰，所以凡有所作，都皆得自在成就啊！就係讚歎菩薩，普門自然三十二應入國土身，所謂應如何身道者啊，即現何身而為説法，一處有機係一處應啊，盡法界有機就係一時應，咁啊如此咧，名為叫做得。大自在嘅妙用之力，咁無畏嘅思眾生，嗱咁啊，以上就係明大慈嘅語錄啦。以一句無畏思眾生 就是大悲佛陀，咁啊若要话众生有呢个种种嘅部位之时，咁啊如上文所解嘅十四种嘅部位啊，咁啊菩萨以悲心之故，知众生咁无所部位，咁啊叫做无位知众生。咁妙音就观世音啦，嗱妙音咧就系、是、菩萨敬同依佛。所以大用呢亦都等于佛，咁啊佛有杂音，始终个妙音呢係属于绝好音啊，咁啊因为妙音属于绝好音，所以众生闻之就皆生欢喜，咁啊由妙音呢就係菩萨一音说法，能够众生除累获得解啊，所谓大根得大益，中根得中益，小根就是得小益，咁就叫做妙音。咁啊，观世音呢，亦是众生有苦难之时，能到一心一意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，咁啊发出念菩萨正号的音声，咁啊菩萨啊，就以呢个慈眼观之，从先救苦啊。令呢个念观音菩萨嘅众生咧得到解脱，咁就叫做观世音。咁啊，梵音咧就系菩萨心先清净啦。咁啊，闻之欢喜，因为菩萨嘅音声咧无呢个杂念所发出嚟之音声，你所传嘅道理啊，咁啊令众生闻到咧。都生个欢喜心啦，未信者令信，已信者咧令佢增长啊，已经信念增长者咧令佢道念精进啦，咁啊最后开智慧花，结成呢个菩提果，清净直灭，咁啊叫做梵音啦，即系清净之音啦，能令众生啦闻法修行咧得到心性清净。咁啊，海潮音咧，嗱，咁啊，大海潮之时啊，佢呢个音声咧好大嘅，嗱，咁啊，好多人都听过，你在呢个潮水上嗰阵时啊，咁啊，你去到嗰个海边企喺住咧，嗰啲潮水个波浪咧，一个一个咁啊打埋嚟咧，咁啊，佢呢个音声咧就好普遍嘅，处处都听得到。咁啊，譬如菩萨说法嘅音声啊。能够遍于一切时期，咁叫做海潮音。嗱，咁有呢个海潮之时，佢有一定嘅时间嘅，唔系话随时都有海潮。咁啊，既然海中嘅潮水来之时，佢有一定嘅时间，绝对乜唔会错乱。咁就譬如菩萨啦，咁啊寻经救苦啊，应机就不失时，任何一时候。只要有众生一心一意称念菩萨名号，就在嗰个时候啊，咁啊菩萨即时就能够寻声救苦，咁啊令称念菩萨名嘅众生啊，就话化灾障，如成不祥，嗰个海潮音，咁啊救世就即安宁，只就若大悲苦，咁啊救到呢个有情或者苦恼众生啊，出呢个生死部位。救呢个三途恶道嗰啲众生得到日天之乐啊，救呢个三怪个苦恼众生咧，咁啊得到呢个出世之乐，咁啊叫做救世就即安宁，咁啊出世就获常住啊，只就系属于咧大慈嘅娱乐，令众生正不生不灭，究竟同佛，只就三途杀嘅慈悲力。佛九戒苦与佛戒乐